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107集。太监被萧定突如其来的举动一惊，还没完全反应过来，往他脸上看了一眼，这一看却不禁大叫起来： 血，万岁，有血。 萧定这才觉得口鼻处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慢慢爬了下来，他伸手一摸，满手的血，不禁骇然起身。这一妄动，喉间似乎猛地有什么冲了出来，再也遏制不住，一口全喷了出去。血落在那奏章上，一下将那些没有写字的地方填得满满当当，再慢悠悠地往下流。太监工人们都惊叫起来。萧定晃了几晃，朦胧中看着那片骇人的血迹，心中不住地想， 这才像是他临终前写的东西。 杨如钦返回京城的当天，就听到了萧定病危的传闻。消息的来源并不怎么正规，不过是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。据说金上已经连续多日不曾露面，哪怕是五日一次的早朝，也已经连续取消了好几次。太医院的太医们更是车轮战士的入宫轮值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对萧定的病情表现出了讳莫如深的态度。诸多暧昧的线索加在一起，很快便引爆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。正式堂的宰执们对此忧心忡忡，他们确实很久没见到萧定了，送入宫中能被批复下来的奏章也是日复一日在减少。之前虽然是五日一朝，但皇帝与正式堂的沟通非常频繁，这样才能保证朝政运作正常。如今皇帝这样久不露面，这就表示情况确实如外界所猜想那样，很可能是萧定的病情开始加重了。人们出于不可延续的理由乐于传播谣言，但同时又会因为谣言那易于被夸大的本质而轻视忽略它。但其实很多时候，谣言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接近真相。终于有一天，天朝宰执们集中到内廷门前，集体要求见万岁一面。朝廷，朝廷，自古以来，皇帝的宫殿群从来都是前朝后廷，前面是处理政务的外朝，后面是皇帝后妃住的内廷，期间门楼有重兵把守，出入都要牌子，大臣未经宣召不能入内。于是哪怕仅仅一墙之隔，宰执们也未必就是遇见圣言便能如愿的。此刻传言中皇帝的重病，让宰执们不得不重视当下可能已经越来越复杂的情况。他们作为牵涉其中的高官大员，有权了解真相，以便做出适当的应对。然而这样的正当要求却很快遭到了拒绝。 皇上， 宰执们与前来传话的人爆发出了激烈的争吵。 你让开，你区区一介宦官， 就是， 你给我让开。 与他们对峙的人名叫王相用，是继曹晨宇之后的新任司礼监提督太监。先前萧定因为察觉曹晨宇与陈泽明的私下勾结，将上任不久的他撤下，选用憨直忠厚的人接任此职，为的就是杜绝内患私交重臣的现象再现。于是此刻王太监断然拒绝宰执们的理由也是相当的大公无私，果然不含半点私情。皇帝的身体如何乃是宫中之事，是皇帝家事，不劳宰执们操劳。王太监显然觉得宰执们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职责范围，拿到平时来说这说法也算有理有据，但换到萧定可能病重不治的眼下，就未免有些不通情理的固执了。宰执们中有脾气大的立刻回应，将王相用骂了个狗血淋头。 如今万岁病重，家事就是国事，真要有什么变故，你一个小小的司礼监可担当得起？ 王相用想想也有道理，可姿势体大，只能回宫请示皇后娘娘。皇后周氏性情温和，为后十数年从来不闻朝事。萧定被囚时，周氏被送入寺庙带法修行，也是靠着这份与生俱来的低调顺从保全了性命。 萧定复辟后，将皇后和尚存的妃嫔接回宫中，并对萧瑾的妃子来了个一样画葫芦，也通通送入了庙里青灯礼佛，也算是他对萧瑾的礼尚往来。周皇后听王襄用这么一说，心中反复斟酌，最终命令靖王以太子的身份入宫侍疾，算是给了宰执和百官一个交代。而这个姗姗来迟的决定也最终透露了一个让众人震惊不已的消息，那就是萧定的病情发展出人意料的迅速，很可能已经有了性命之忧。太子入宫说是侍疾，但实际上以太子之尊是不需要亲手服侍或者熬药之类的。所谓的太子侍疾，不过是需要太子时时刻刻守在病榻前，要在皇帝偶尔清醒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可以马上交代，有什么话可以马上说，换言之，方便交代后事。杨如钦得知一切，心中惊骇难当。传说萧定病发就是因为看了他地上的奏折，一封是和谈事成，一封是陈泽明阵亡。人们说的有鼻子有眼，一个个跟亲眼见到一样，说萧定看完这两份折子，人马上就不行了。很正常，好容易和谈成功，突然发觉最重要的边将死了，弄不好辛辛苦苦弄来的和谈又要泡汤，谁能不急呀？这样忧心国事的君王是很难得，只可惜身体不行，人们说起来那都是唏嘘不已。虽然大都不明真相，但是希望萧定能够赶紧康复的还是大有人在。事已至此，杨如钦也顾不得休息，立刻入宫求见，却没有见到萧定，倒是靖王闻讯迎了出来。待询问病情，原来是萧定因为一时太过激动导致的毒气攻心，之前太医们一直用药物控制的毒，此刻再也无法抑制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万岁一日重过一日，昏沉不醒，整个太医院全然束手无策。萧定身上的毒大家是知道的，但来历却从来没听他提及过。 也不知道是谁这样大胆，竟如此残害天子血脉。 杨如钦得知萧定仍在昏迷中，心中失望，只得退回府邸。回到家中，家人呈上了一封信，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，让大人亲启。那信封上空无一字，捏起来也极薄。杨如钦打开一看，里头只有一张信笺，孤零零写着一行字，字体熟悉得很。他吓得几乎跳起来，定了定神，连忙将接信的下人叫来询问。那下人应答说，送信的自称是陈府的管家。杨如钦心头怦然，任他聪明一世也想不通，为什么面前这封信上居然会出现陈泽明的笔迹。 难道陈泽明未死？不可能啊，我分明见过陈泽明的棺柩，还在他灵前祭拜过，这难道青天白日还会闹鬼不成？ 来人，备轿去陈府。 萧定朦朦胧胧地躺在床榻上，他看起来是一直昏迷不醒的样子，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有意识的。有时候他听到靖王在低声叫他，有时候太医握着他的手腕在号脉，他都知道，只是说不出。那种疲惫和寒意让他觉得浑身的意志都不够用了。寒毒发作的时候，他盖上三床棉被也还是发抖，骨头都冻得成冰似的，戳在身上直发疼。这时候他常常会看到一个人站在他床前，低头俯视他。 你得逞了，高兴了，是都如你所愿？ 那个人披着盔甲，腰中挂着长剑，默默无语。萧定越发咬牙切齿，人们都以为他是痛成这样，其实他是满怀恨意。有时屋里人多了，那个身影就退到屋角去了，他从不在有人的时候到他面前来。 萧定偶然张开眼，听到众人都在惊喜地叫着万岁醒了，他也不去理睬，只是往人群后面扫视，一心一意要抓那个人出来，可又找不到。在梦里他也看不清楚他的脸，萧定伸手去抓他的手总是捞了个空。萧定缠缠绵绵的恨，那个时候这个人也是这样，看起来似乎是回应了他的吻，其实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知道放在哪儿了。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？如果我醒了，我一定逼得你无路可退。你怎么敢这样下毒害我，还不说话？陈泽明， 萧定这么想着，然后又昏睡了过去。这是一个僻静的小院子，京都之战结束后，背井离乡的百姓陆续返回，街上再度人声鼎沸起来，两旁的铺面一家接一家的重新开门，只是在城墙附近还有几间被巨石压塌没有来得及修缮的房屋，昭示着战后独有的凄惨悲凉。这条路的对面紧邻闹市，再往前就是川流不息的街道，不过咫尺之隔的这两扇大门前却安静得宛如世外之地，这是陈府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